从1949年的天安门中走来，穿过青春岁月，穿过改革开放的大门。今天该我们接棒了，从一代代青年人的手中举起可以燎原的火炬，扛起这个时代赋予青年人的使命，迈向中华民族百年的复兴梦。5月4日，北京青年广播特别直播《恰新时代风华正茂》，邀您共赴青春盛宴，一同见证新时代的闪耀光辉。 突破！ 刘翔，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鹿晗。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放往里面抛。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北京时间的早上8:06，各位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M927 Fresh Radio 为您正在直播的青年说。大家好，我是大佐。 大家好，我是心仪。 OK 啊，今天是4月30号啊，也是我们五一小长假的第 二天 啊。上班上的我已经不知道是第几天了。在节目开始之前呢，先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出行方面的小贴士。先来说一下天气。 今天呢晴转多云，最高气温呢是25度，最低气温呢是13度，空气质量为良。 哎，再来关注一下交通方面的消息啊，因为我们是五一劳动节假期啊，因此我们不限行，所以各位啊选择开车出去游玩的朋友们呢，这个高速是免费的，但是各位呢也要选择一下我们这个出行的时间啊，你比如说一会儿要去玩的这位小姐姐， 对，一会儿要去草莓音乐节。 哎，对啊，这个说到草莓音乐节，一会儿再来跟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下关于北京草莓音乐节的一些小的体会和感受啊，这一会儿咱们再来说。 然后呢，我们再来说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五一假期闲在家里还是出去浪呢？大家可以通过关爱青年计划的微信公众号或者花椒直播来和我们进行互动。 五一假期闲在家里还是出去浪啊，今天是五一假期的第二天，4月30号，我相信应该出去浪的都应该已经在外边了吧。 对，应该都已经不是在外面的一些景点呀，或者就是 在去外面的路上。 对。 哎，欣欣的问你，五一假期选择去哪儿玩，还是就是宅在家里，还是选择出去玩，就是出去浪那种的？ 我觉得我是那种出去浪的，我是闲不住的呀。 为年轻人鼓掌。 鼓掌鼓掌。 各位啊，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五一假期是闲在家里还是要出去浪呢？各位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按钮啊，就可以看到我们的手机网络视频直播，然后啊就可以现在就有人通过我们的花椒直播，然后还有另外一种方式，就是我们在花椒直播上搜索982青年说，也可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啊，我们会分享大家的留言以及你们五一出行的小故事的。先来看一下我们的花椒直播平台啊，这个 SQ 丫头说木有在家被家人看见紧紧的，哇，这真的是好惨。 对呀、 啊。哎，为什么被家人看得紧紧的？是因为要考试学习，还是因为？ 我觉得有可能是高中生吧，可能是比如说要高考了，或者是马上考什么法律资格证呀这一些。 哦， 对对对对，差不多，可能是要根据这考试有关系。 嗯， 哎，这个放假，毕竟小长假嘛，只占了一个正常的工作日而已。 对呀、 啊，还是以学习为主吧。 嗯。 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啊，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五一假期是准备在家宅着，还是要出去浪。然后呢，一会儿九点整啊，我们的青年会客厅呢即将邀请到青年导演尹哲以及演员李学正到我们的青年会客厅来喝茶，说一说关于电影《人质列车》的事儿，一定要关注一下这部即将上映的火爆的电影啊。 嗯，没错。 OK， 那么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青年头条号。再来看今天青年头条号的第一条消息啊，说从明天起进口药品零关税，将启动抗癌药国家集中采购。 嗯，其实啊，如今癌症呢已经成为了威胁健康的头号杀手、 嗯、 分子靶向等疗效确切的抗癌药呢也是陆续上市，然而呢他们由于具有专利和独家性啊，使患者的费用负担特别的重。 对， 据了解呢2017年抗癌药的总费用有1300亿元。 哇，1300亿元。 对呀、啊，好高的费用。 对，这个真的是、嗯、这个医疗上面的费用，作为老百姓而言、 嗯、 如果没有医保的话，或者是说你看本身抗癌药物它就已经很贵了、 啊、 那种专利还有这个 独 家，对吧、 嗯、 这个一般家庭的患者是消费不起的， 没有办法负担得了。 嗯，对，值得一提的是啊，目前呢已经有17种抗癌药啊降价50%以上，并且已经全部纳入了国家医保的目录，为患者减负，各位听好，为患者减负62.4亿元。 哇，同时呢我国也将引进一些药物，也会提高自己的一个新药的研发能力，将优先支持急需抗癌药品的研发。此外呢，未来我国啊还将加快癌症防治药品的一个审批上市，比如我们最近备受关注的九价宫颈癌的疫苗， 嗯， 药监部门呢正在加快工作进度啦。 第一条消息啊，明天起进口药品零关税，将启动抗癌药国家集中采购机制，将为患者减负62.4亿啊，这就是对、 嗯、 我们这些平民老百姓的一大福利啊。 对呀、 啊、 对 呀、啊、看我们的周平台上面刚刚那个 SQ 丫头说、嗯、不，从小就是这样。 看来家里管的确实挺严的。 还真的是挺惨的呀。不过其实在家待着也好，五一毕竟嘛，这个大家如果经常翻微博呀，去网上看看新闻什么的，五一基本上都是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花人人人人人人人，对，基本都是这个样子啊。这个还有啊啊，又说了说出去浪费钱去， 好可爱的一个女生。 嗯，然后洛洛说了，这个要出去也不能假期出去，会堵在路上。 哎， 确实是 有道理的。 对，毕竟假期这个大家都是一样的想法啊、 嗯、 放了个假，工作日那么的累、 啊、 我出去玩一玩多好，放松放松心情、嗯、陪陪家人，但大家都这么想，这高速路上唰。 对，不过我觉得大家可以选择一些比较小众的地点去玩，对吧？ 嗯 嗯，比如说 这我之前真的有考虑过。 是吗？ 但是你知道小众的地点， 嗯， 它肯定会被人挖掘出来。 嗯， 你觉得这是小众的地点，你这么觉得了、嗯、你告诉我了，这地 方慢慢的就变成了大 众，然后就变成大众的地点了。你看啊，之前这个在包括抖音也好、 嗯、 其他的视频软件上也好，有很多人就发了那些不是被大众所熟知的一些旅游景点、 嗯、 而且特别漂亮， 嗯， 又或者属于那种纯天然的旅游景点啊、 嗯、 那种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啊，对不对、 嗯、 然后一发完之后，好家伙， 大家就都涌过去了哈， 那简直就像长城一样。然后这个祝强说抗癌药都出来了啊、 嗯、 这个王老师在线说数字惊人，对，确实是数字惊人、嗯、想想62.4亿一下子为患者减负，为我们这个有福利啊，然后祝强说国家交了钱，对、 嗯、 大家懂就好。 对， 接下来看我们青年头条号的第二条消息啊，这个宋代沉船南海一号发现人类骸骨。 根 据 DNA 的测序呢，发现他不是黄种人。这些出土的人骨啊，它主要包括一个完整的下骸骨，一枚完整的位置较靠后的胸椎，包括还有一枚完整的指骨，十枚保存状况较差的肋骨，以及一颗完整的臼齿， 还有一个牙齿呢。另外啊，这个由于骸骨呢发现的位置呢是在下舱内，而这个船主及随行人员多居住在甲板之上。想一想啊，船主及随行人员居住在甲板之上，发现的人类骸骨在下舱内， 嗯，说明了什么呢？ 说明了什么？这里究竟有什么样的节目变质了？开玩笑啊！ 走进今天的走进科学。 继续来说这条消息啊。同时呢，结合 DNA 这个测序的结果来看啊，有可能当时南宋时期已经有了外籍的水手。 嗯。 同时呢，也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贸易繁荣和对外开放的承诺。 嗯，没错。嗯， 对，南宋时期的这个海上的交通还是很厉害的。 对呀，对呀。然后我们再来看到今天青年头条号的第三条，明天起呢，占道停车场的收费啊将进行调整，其中呢，白天要停车满了15分钟，夜间停车满了2个小时才收费啦。那么政策出台之后啊，就有人有疑问了，那会不会有停车场不认账呢？相关负责人就表示说，下一步呢，价格部门会做好对停车场的一个政策的告知，同时呢，也会加强对停车场的监督检查，依法查处一些价格的违法行为。 鼓掌。真的啊，如果您现在正在开车的话啊，这个虽然说五一假期的这个路上行驶车辆啊减少了不少，就大家都出去玩了嘛，但是在北京市内寻找停车位还是一件挺困难的事儿。这个明天起占道停车场收费呢将进行调整，白天满15分钟才开始收费。对于那些就是比如说我去送个衣服呀，取个什么蛋糕呀，小水果啊，这咱就不用再交钱了。你说我交个10块钱本身就能停一天的，然后我停15分钟走了，咱也不合适。 还是挺实惠的哈。 对，没错，这个白天停满15分钟，夜间停满2个小时才开始收费，而且慢慢的啊，这个大家也不要着急，你不要说，你怎么你今天跟我说这条消息之后，我去那个停车场，他压根就没有这样。 对 对，毕竟咱们这个北京人多嘛，这个地方也大啊，这个政策推广需要一段时间。 嗯。那么如果您发现有停车场如果不按照新规新政啊乱收费的呢，您就可以向停车场的所在区的发改委价格举报中心举报， 打电话， 对，或者拨打，记住了这个电话号码12358 12358价格举报热线。如果你发现你这个停车场跟这个新闻所述不符的话啊，就打电话举报的。 对， 不能惯着的。 没错， 这是我们今天青年头条号的三条消息啊，再来跟大家回顾一下。说明天起进口药品零关税将启动抗癌药国家集中采购。第二条，宋代沉船南海一号发现人类骸骨。第三条，明天起占道停车场收费将进行调整，白天满15分钟才开始收费。我们接下来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说新闻，一会儿见。 空气里充斥着虚无，说什么都掩饰不了我这局外人的局促，唱不通自己怎么了，唱不通世界怎么了，唱不通心灵深处到底变成什么了，迷雾迷雾在迷雾，我惊觉自己在原地踏步，到底是谁把我心梦之不想再糊涂，迷雾迷雾迷了路，我就彻底被这团迷雾困住，谁能够指引我一条路走上征途，征上我需要征上，只要你人的泪血覆盖上，就不在你就可以上 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青年说啊，这个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有请我们今天的第一位校园观察员，校园特派员，校园观察员。 校园观察员，今天我们请到的校园观察员呢，是来自中国传媒大学的周若红。 嗯， 若红你好。 Hello， 主持人你好。 Hello， Hello。 你来跟我们说一说最近的传媒大学有什么好玩的事儿吧。 好的，那最近的话呢，对于中传的2017届和2018届的同学们来说呢，就是迎来了他们的春季招聘会。最近的话有很多的电视台媒体单位，还有一些互联网的企业在中传开设了宣讲会，比如说有这个浙江广播电视台，然后芒果 TV、央视网、江西广播电视台这些，他们利用宣讲会的话举行了一系列的线下面试，也是给同学们提供了非常好的机会。那也希望同学们可以把握这次机会，然后拿到属于自己的 offer。 那若红你有没有去参加？ 我没有，因为我并不属于这一类人。 哦， 都要毕业，对。那说到这一点的话呢，就是引申到了最近也是关系到了很多学子牵动学子心的一件事情。就是考研的成绩出来了。那4月20号的时候，也是这个考研的女录取的名单也出来了。也就意味着2018年的硕士的那些入学者们也就确定下来了。那应这个景的话呢，这个中传也是举办了一个类似于考研经验分享讲座，邀请了一些师哥师兄回来给同学们分享一下这个考研的一些经验，那么也可以给同学们提供一个很好的机会，让他们去学习和参考。除此之外的话，就是在活动方面是这个 Art Teach 也是时隔一年重归校园。这个 Art Teach 的话是中传比较有特色的一个活动。 它是个什么活动呢？ 它是一个学长制的教学活动。那这个学长制教学活动就是说，由师哥师姐来教你一些东西。教我们一些专业课上可能学不到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像这个 PS 技术、3D Max 技术，这些比较满干货的东西，就由咱们的这个师哥师姐来教给大家。 那是所有的同学都可以参与的吗？ 对，所有同学都可以参与，只要你写一个报名，然后你这个写一个联系方式，然后他的那个课时安排的话，你是在你的专业课之外的课间时间去进行学习。 还有别的吗？ 在还有的话就是可能最近的体育赛事也比较多，就是中传的这个广院杯的足球赛，然后篮球赛。 排球赛，还有这个乒乓球赛，各种赛事已经拉开了序幕，所以说各个战队和参赛者也是跃跃欲试，整装待发，想要拿到一个好的成绩。 对，然后这其中有没有你想 pick 的小哥哥？ 我想 pick 小哥哥可能就是足球赛和篮球赛的小哥哥。 我曾经还参加过广元杯呢。 真的吗？ 真的。 代表播音学院是吗？ 对，替补选手。 那说到这个 pitch 方面的话，最近很多人去 pitch 这个，就是这个 pitch 这个咱们芳华的这个创作者严歌苓，因为他也是来到了中传进行开了一个讲座，那参加者也是非常多，排队的人络绎不绝。那他在这个讲座当中的话，也是分享他的一些青春创作的感悟。最重要的是，他还首次公开了这个电影中被剪辑掉的一些画面，所以说也是非常的难得。 好了，谢谢若红。 以上就是最近的一些新鲜事儿。 好，我们下星期再跟你连线。 非常感谢。 好，拜拜。 在学校的人可真好啊。 对呀、真幸福。 好了，从感伤之中再回来啊，这个再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啊。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五一假期开始了，你是闲在家里还是要出 去 玩嘞？ 然后有一个热心市民武先生说，贫穷使我在家里待得很舒服。 贫穷使我在家里待得很舒服。对，然后还有这个涛峰1995说啊，这个五一梦中三日游，然后发了三个摊手的表情。我也很无奈，我能有什么办法？ 对呀、也可能是工作平常太忙了。 对，这个需要补充睡眠的啊。这个天上有十几颗星说，五一哪里有假期，在医院为人民服务。 我仿佛看到了我妈妈的身影，我妈妈就在医院工作。 哇，厉害厉害厉害厉害。真的啊，在五一假期的时候，包括其他的假期，双休日啊，有很多人们，你比如说人民警察、医生、护士， 对， 还有 一些比如说在景区工作的 对这个工作人员，还有很多很多为人民服务的这些岗位上的人啊，都一直在为我们服务着，为了让大家体会到更好的假期生活而努力着啊。 对，感谢感谢。 对，还是要为这些人感谢一下的啊。OK， 那么接下来下半段的时间呢，我们将带给各位的是关爱青年计划。今天呢一共有四个计划要关爱一下青年啊。先来跟大家简单的梳理一下，说计划一，关心出行，北京十条地铁呢将实现视频监控全覆盖。第二条啊，夜景观光游北线昨天开通。第三条，昨天起刷二维码一秒就可以 地铁 了。 计划二呢是关心的北京车展。据了解呢是新能源车最受年轻人的关注。 计划三，关心购物，淘宝首席页是 现检运宝 阿里道歉并且下线广告。一会儿看看怎么回事啊。第二条，境外旅客赴雄安新区购物可享离境退税。 四，关心文体，羽毛球亚锦赛中国队混双夺冠， 厉害了。 第二条，极限挑战四开播，黄渤重温首届高考。 这个呢就是我们一会儿下面的节目当中啊要跟大家来关爱青年的一些计划，一共有四个计划。一会儿我们来到底一会儿我们看看他到底怎么关爱啊。OK， 那么在一小段片花之后呢，我们来跟大家关爱青年，一会儿见。 Must a man walk down before you call him a man? How many seas must the white dove sail before she sleeps in the sand? Yes, and how many times must the cannonballs fly before

982青年说，哎， 就可以跟我们互动啦。 没错，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五一假期已经开始到第二天了，各位是选择在家里宅着呢， 还是出去浪呢？ 如果你浪的话，也可以告诉我们怎么个浪法；在家宅着呢，也可以告诉我们怎么个宅法。 对，哎，甜甜小姐姐就给我们发来互动说，带着爸妈想去出去玩，但觉得哪都是，还是在家好好陪他们吧。 哎，对。假期嘛，这个人多是很正常的啊，但是父母呢，包括自己的亲人啊，还是把自己在工作日当中没有去花费时间陪伴的时间尽量给他补回来嘛。 对对。 还有这个亚历山大特困户，困倦的困，说五一人多千万别去，去王者峡谷或者沙漠会都比 这个 好 玩。 一看就是个在校学生。 对， 王者峡谷三日游可还行。 王者峡谷那边应该是比较吸引他，比外面的景区更加吸引他。 王者峡谷应该每天人都不少呀。 不过你最近在王者峡谷应该会碰到很多的小学生。 放假了吗？放假了吗？不要这么说小学生，小学生怎么得罪你了？小学生是很厉害的，我跟你讲。 好吧。 一种是小学生，另外一种是女大学生。 哦。 你属于哪种？ 我都不属于啦。 开玩笑，开玩笑啊！接下来继续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先说计划一，关心出行，说这个北京十条地铁线将实现视频监控全覆盖，这个实现了对车站的全方位的覆盖啊。这十条线呢，包括一号线、二号线、四号线、五号线、八号线、十号线、十三号线、八通线、机场线及大兴线。 并且呢，它新增了约20000台的摄像机。这些视频内容呢，将用于一个客流的分析、设备故障的智能诊断、以及地铁运营的安全保障。目前呢，视频的监控设备啊，已经全部安装完毕了，正在进行调试。 此外呢，其他地铁线路的视频监控系统之后也将进行更新改造。接下来说这个夜景观光游北线昨天开通，继这个夜景观光游东线和西线开通之后呢，北线也在昨天开通了啊，这个英式风格引人注目。 哎，那么这条线路呢是总长29公里，一共呢只有2站。那么它从哪里发车呢？大家一定要记好啦，是从北京旅游集散中心的前门发车站出发。它的第一站呢是世贸天街，在游览30分钟之后呢，将前往终点站水立方。那么它的票价是50元，每天晚上的7点在前门的发车站发车。 据了解呢，这个线路采用的是纯电动豪华双层大巴，外观颜色亮丽，同时具有零排放低噪声的功能。另外啊，明天也将继续运营夜景观光游西线啊，将从前门发车站出发到这个中央电视塔停留40分钟后前往这个西单、北海等地，票价为80元，每天18点在前门发车，每辆车呢都配备一名讲解员，为游客提供重要的信息讲解。 那么提醒您啦，如果您想要提前买票的话呢，可以登录北京旅游集散中心的官网进行预定。 哎，这个说真的啊，说到这个夜景观光游，我之前倒是没做过，但是我每次都看他那个车就很漂亮。 真的吗？他是不是真的特别的豪华亮丽？ 对对对，就是你会发现他跟其他的那些观光旅游大巴完全不一样。就是你看他说这个新开通的北线是那种英式风格的线路， 对， 其他的有那种，我不知道哈尔滨或者是大连你有没有去过？ 没有。聊死了， 聊死了。说假装有去过。 好吧，那我就去过吧。 啊，去过吧。对，就是在这两个城市会有那种有轨电车。就是大连就是有一个有轨电车的城市，它就那种偏欧美范儿的那种风格的电车，然后在马路上行驶，就是那种感觉跟那种现代的风格两者交相辉映，感觉特别棒。 我觉得可以去体验一下。 对，没错，还有旅游讲解，对吧？虽然咱们在北京这么长时间了，但我估计也不是有那么多的人有这个耐心和时间去真正的观光一个景点。接下来说关爱青年计划啊，继续说从昨天起啊，刷二维码一秒就可以进入到地铁当中啦。 那么怎么进行二维码这样的一个乘车呢？首先啊，您需要下载易通行这个 APP， 手机注册后呢，登录剪辑扫码进出站的页面，页面出现二维码后，将二维码对准地铁的闸机扫码区，闸机就会打开，您就可以进站啦。 哎，特别的方便啊！这个易通行 APP 呢，采用先乘车后付费的信用消费模式，即这个乘客呢使用易通行 APP 的同时呢，系统会在乘客出站之后，自动从乘客绑定的支付渠道当中扣除相关的费用，不需要预先充值，也不需要缴纳任何的押金。同时也要提醒您啊，如果您的乘车时间是早晚高峰的话啊，最好提前调出二维码，节省您的时间。 接下来我们来看计划二，关心北京车展。那么北京国际车展自从24号开幕以来呢，展出的新能源车成为了年轻人关注的焦点。 哎，新能源车来喽！对这个年轻人来说呢，这个新能源汽车价格优惠，理念新颖且时尚，性能较为环保，因此是他们目前购车时的第一选择。与年轻人截然不同的是呢，中年人啊依然坚持购买燃。我是中年人。 天哪，大佐，你竟然是中年人！那你是怎么想的？ 看到这条消息，我眼泪流下来。先说完这条新闻啊，他们认为呢，新能源车是新兴的方向，很多基础设施不完善，充电设备不普及，同时呢，作为燃油车的老用户，他们大多数已经习惯于燃油车的驾驶体验，不愿意轻易改变啊。也要提醒您啊，这个从昨天开始一直到5月4号是公众参观日，对车展感兴趣的朋友们呢，也不要错过时间啦。 对， 来，我来跟大家说说我的感觉。作为一个拥有年轻人这个年龄的中年人。我已经没法说这话，就是你在开一段燃油车之后，你会享受到那种开车驾驶的体验感。就有的人说是那种脚踩油门的推背感，或者是发动机转速起来的那种激情和刺激。 可能是大家还是觉得新能源车不太像传统的那种开车的感觉，对不 对？ 对， 或者是说新能源汽车它现在你毕竟充电桩没有加油站普及，而且现在虽然说能有超过600公里的新能源汽车，但是你这600公里万一啊咱中间没电了你怎么办？ 对， 或者说你买新能源汽车，我们家东北的冬天对吧，电池你再给冻坏了怎么办？对不对？零下20-30度，这些都 是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 对，所以这个新能源汽车啊，这个确实环保，理念新颖时尚，价格而且优惠，而且这个新能源汽车的牌照好像 还挺好摇的。 哎，对，虽然我也没摇着，但是呢，这个还是需要慢慢的去发展，然后普及它的这些充电设备啊，这个最好还是选择新能源环保嘛。 对， 来看我们的计划三，关心购物方面啊，这个淘宝首页出现了减运宝，阿里道歉并且下线广告，这是怎么回事呢？跟大家说说啊。据了解，减运宝广告的内容是生了女儿怎么办，二胎用减运宝，是指在备孕期间吃了该产品可以生男孩。什么呀这？ 对呀，这都什么呀？那么也是因为大家的这种一个疑问啊，由于涉嫌了一个性别的歧视，阿里昨天呢发布了官方的声明致歉，称第一时间呢将该广告已经下线了，并对相对商家处以了账户违规和扣分的处罚。 太轻了。 对， 这处罚太轻了。那么吃了之后真的能生男孩吗？不可能的，我告诉你。 对，大家千万不要被骗了， 千万不要被这种信息所蒙骗了啊！这个妇产科专家表示啊，从来没听说过什么产品能改变婴儿的性别的。减孕宝正是抓住了部分人的心理，才会有这种推销的方式。更要提醒大家的是，随便口服一些药物会不利于人体的健康。 说到这里，我就想到还有一些老年人的保健品，也是提醒大家不要乱吃， 对 吧？对， 没错啊，这个身体锻炼啊。锻炼多好呀。 对呀、 食补对吧、天天吃吃火锅，唱着歌， 就跟大佐一样、 我的身体可不健康，我跟你讲。接着啊，这说境外旅游赴雄安新区啊，境外旅客赴雄安新区购物可享离境退税。 那么 这个时间点呢是从明天开始， 嗯， 这个时候肯定有人会有疑问啦，境外旅客携带哪些物品离境，可以享受离境退税这样一个政策呢？ 嗯， 那么这些物品啊是包括服装、鞋帽、首饰、电器等等21个大类，需要特别明确的是食品、饮料、水果、烟酒、汽车、摩托车等呢是不能享受离境退税的。 嗯，不过啊只有在雄安新区安新县江轩商贸有限公司和雄县天意商厦有限公司等46家商店购物才可享受离境退税的政策。在离境时如何办理申请退税呢？ 嗯，那么只有在石家庄的正定国际机场、秦皇岛的北戴河机场、以及秦皇岛港呢才能进行这样的一个 退税。嗯， 那么在其中的离境退税场所就可以进行办理啦。 嗯，没错啊。接下来看我们的计划四，关心一下文体方面的消息。 嗯， 而且啊在这儿再来跟大家一会儿分享一下草莓音乐节的心得体会啊。 嗯， 这个先说第一条，羽毛球亚锦赛中国队混双夺冠。在昨天进行的2018年羽毛球亚锦赛当中呢，中国组合啊， 黄怡律、黄东平夺冠啦。那么他们的对手呢是印尼组合阿马德和纳希尔。 嗯， 在首局比赛中，双方是一路焦灼，直到13-12之后啊，中国组合在一次精彩的多拍回合较量后顽强拿分，占据了场上的优势，连续得分后拿下了第一盘。 哎，第二盘呢，中国组合延续了好状态，以21-17拿下了第二盘，赢得了比赛。遗憾的是呢，在这个男单的决赛当中啊，我国选手振龙则没能抵挡住日本选手桃田贤斗的 强势进攻， 居男单亚军，那也很棒啊！鼓掌鼓掌！ 对对对，已经很棒啦。 嗯，接下来看文体的第二条，说《极限挑战4》开播啦。开心。 哎，那么第一期的内容是什么呢？ 说这个昨天晚上8:30啊，东方卫视的《极限挑战》第4季正式和观众见面了啊。在以知识改变命运为主题的首期节目当中，《极限挑战》的6位成员回到了1978年，成为下乡的知识青年。他们在寒风中意外收获到了恢复高考的消息，又以大龄身份啊，这个学习文化知识参加艺考。这场考试呢，也成为他们回到2018年的唯一途径。他们需要一边这个参加农务活挣得工分，一边奋力读书备战高考。 好严格啊。 嗯， 哎，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消息啊，黄渤就感叹说，这真是知识改变命运啊。罗志祥呢则成为了队内的打气筒，他说，机会在左手，命运在右手，努力要靠双手。 哎，厉害了啊。 对， 此外呢，节目组也介绍，这一期节目将带领观众踏上全新的奋斗旅程，通过深入的体验呢，勾勒出人们的美好生活。OK， 那么这个我们计划四关心文体啊，再来跟大家说一说在昨天开始的草莓音乐节，我个人的一点心得体会啊。这同时呢，也是提醒一下各位网友，如果您正准备要开车，因为现在的时间应该是8:46，第一场演出应该是在 下午的2:20， 对，下午2:20，而且今天的演出还真的挺不错的。 对， 你比如说赵雷呀、蔡琴啊、 新裤子呀 、对吧，都是一些很能轰场而且现场 live 非常棒的一些歌手。但是呢，在这儿也是要提醒一下各位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我们节目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啊，这个出行，因为5一期间呢，这个通往室外的高速公路确实会比较拥堵，各位呢也是选择一下自己比较方便的出行的道路啊，这个不要先不对不是不要小心堵车。 对， 不要堵车。 嗯， 然后呢，在这个草莓音乐节呢是不允许自己带矿泉水的。 嗯， 然后呢是这个景区内的价格呢可能会有那么一点点的小贵啊，这个各位做好心理准备。然后呢还有另外一点就是交通的问题，还是交通的问题，要提醒大家 交通的问题。 对，一会儿再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草莓音乐节背后的故事。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有一小段连线啊。这个接下来我们连线的是谁呢？ 接下来我们连线的是香港岭南大学的邢书媛。书媛你好。 你好主持人，你好大家好。 Hello。 最近在香港那边的大学都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事儿，跟我们说一说吧。 好，最近呢，这边的学校已经在研究生的一个阶段的话呢，已经开始临近毕业了。然后这一 这个月的就是四月底的这一段时间呢，大家可能都在准备一些论文以及考试的事情。然后五月初的话，很多专业已经开始陆续的进入了最后的一个考试阶段，然后就要面临毕业的一个事情了。不过和内陆不同的呢，就是我们正式的毕业典礼可能要在11月份左右。因为具体的学历认证、学位认证呢，都要等到之后。对。 那么在这段时间，你们都会选择干嘛？ 在这段时间呢，有很多种选择，比如说，可以选择利用这几个月的时间去进行一个毕业旅行，对，那种有钱人的生活，对。然后呢，也会有人会选择利用这段时间去，比如说去实习啊，去工作啊之类的，对。 那你呢？你会选择去旅游吗？ 我觉得毕业旅行不见得一定要在毕业当年去完成，我可能会想选择去实习或者工作，然后在明年的这个时候给自己一次毕业旅行吧。到时候是靠自己的努力赚来的钱去毕业旅行，我觉得会更有意义。 对。那之后的话，你们这边还有什么一系列的毕业季活动吗？ 对，是有的。有的话也是在像五月份的话，我们专业会有一个毕业晚宴，然后在11月份的话，学校会有一个大型的毕业典礼。这儿的毕业典礼可能和内陆也有一点不同，因为我们内陆的所谓的毕业典礼就是大家在大礼堂里面听领导说话之类的，拍拍毕业照。对，这儿呢就是会说很大，就是会邀请家长一起过来，或者家长朋友一起过来，然后会送学生花之类的，我觉得还挺好玩的。不过要等到11月份。 没关系，这都是值得等待的一个事儿，对吧？ 对，对对对。 好了，那我们下周再连线好吗？ 好的。 好，拜拜。 好，拜拜。 哇，这个真的是啊。好想去。 快去快考。 说到这个毕业典礼啊，也马上快到6月份了，又一大波的这个毕业，跟毕业各种相关的事情要向我们袭来了，这个也会承载着很多的愿望和祝福。 对 啊，今年毕业的这些学子们，甭管是高中的、大学的、研究生的，这个又是一次离别嘛。 对，其实这个时候还是需要有一点仪式感的，对吧？ 对，没错，不仅仅是要听校领导讲话，更多的是要让自己去体会到你从校园当中通过这场仪式就要走进社会了。 没错。 OK， 那么在一段歌曲之后呢，我们继续我们的青年说，奇葩青年有话说。 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来自于上海复兴计划啊，送给各位。那么接下来还剩下五分钟的时间，我们来快速跟大家梳理一下我们的青年奇葩有话说啊。先说第一条，萌萌哒啊，重庆大学粉色男生寝室惊艳校园。哎，为什么要把男生寝室装成粉红色的呢？ 啊， 原来是为了参加这个学校的寝室文化节。这四位理工男啊，突发奇想，将这个寝室装成粉红色的海洋，并且得到了十佳寝室的称号，厉害了。 装扮成这样之后啊，从寝室就迎来了众多的参观者，包括辅导员都成为了他们的常客。那么许多网友就说啊，第一次见到男寝有这么干净温馨的。女生们则说，说真的，女生寝室自愧不如，我真的自愧不如。 不知道听众朋友们觉得这样好吗？把男寝装成粉红色，哎，我们现在后面也是粉红色的。 对。 来看第二条啊，这个史上最耿直的招聘启事火了，说学校一般，待遇一般，评职称容易，牛肉便宜。为什么这么说呢？啊，说这个史上最耿直的招聘启事啊，这个来自于贵州兴义民族师范学校的一则招聘称，待遇一般，牛肉便宜，校长这事儿特别上火呀。 并且说啊，学校很一般，不是985211，评职称很容易，工作压力不大，并且没有严格的科研规定。 网友伊丽莎则称其为高校招聘中的一股清流，真是这个一所诚实的学校， 太实诚了。那么院长就说啊，他说我只是让朋友发在朋友圈里，没有想到点击率这么高。他说目前已经有北大的博士和他们联系啦。 为了牛肉便宜也是很拼的呀。 对， 这就是我们今天青年这个奇葩青年有话说的内容啊。那么稍后呢，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也有请到了一位非常非常厉害的导演和演员啊，这个 他们是《人质列车》的导演尹哲老师，还有之前饰演过《人民的名义》中王文革的演员李学正老师。 对，一会儿呢9点钟的时间啊，他们会到我们的青年会客厅来喝茶聊天。一会儿各位千万不要错过我啊，这个再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的方式。第一种呢，就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另外一种呢，就是在花椒直播上面搜索 982青年说， 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网络视频直播了。同时呢，您在开车不方便玩手机的话呢，也可以把这个频率调到 FM98.2 和 FM927 双频来收听到我们节目。这里是青年说，一会儿我们再来跟大家继续说。一会儿见， 一会儿再见。 South on Lakeshore Drive, heading into town. Just snaking on my own LSD, Friday night trouble bound.自主的打招呼该如何，一下子全忘了，明明都想好的，脑袋全空白了。接下来该怎么做，是言语还是慢动作，好像都不太好说，尴尬症该怎么破，还不如就直接做，为什么要想那么多，多制造一点巧合，不算最坏的结果。如果天突然下起了雨，我不会低头，因为我知道有一个人会守护着我，就算有一天彗星突然撞向了地球，没关系，只要有你我的地球。哎 呀，我从来都没有这种嗜好，就是照顾那个女生已经慢慢变老，自从你说我去歌颂或是你的依靠，我的心情就开始慢慢变好。你说你是街角盛开的野蔷薇，而我恰恰知道你是朵玫瑰。就算你被全世界的坏人包围，看我化身超人一把他们击退、yeah、 感觉到好炙热，刚好是你经过，眼神表现洒脱，手却不自主的打招呼该如何，一下子全忘了，明明都想好的，脑袋全空白了。

北京时间的9:04，各位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M927 Fresh Radio 为您正在直播的早间节目青年说。大家好，我是青年大佐。 大家好，我是青年 心仪。欢迎欢迎啊，这个同时呢，我们是一档可以收听也可以收看到的广播电台，各位可以通过我们的调频 FM98.2 和 M927 双频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同时还有另外一种形式， 你也可以通过花椒搜索青年982青年说来收看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直播，并且可以在花椒上跟我们进行一个互动。 没错啊，接下来的青年会客厅呢，我们今天可真的是请到了两位大咖啊，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当中。首先有请到的是导演尹哲，而且还有另外一位演员李学正老师。一会儿呢，我们要聊的是一部即将要上映的电影，叫做《人质列车》。如果各位知道的朋友们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网络直播平台啊，来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各位要知道，这个尹哲导演还有李学正老师，可都是一顶一的导演和演员了啊。而且这个李学正老师呢，还在《人民的名义》里边饰演了 王文革 角色。对，都是非常厉害的两位老师。一会儿的青年会客厅呢，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这部电影，叫做人质列车。各位有什么问题的话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和我们的花椒直播来跟我们进行随时的提问啊。那么一会儿呢，先让大家搬个小凳凳的时间，我们沏壶茶水，一会儿再来聊这个电影啊。 还有我们呐、 我的姑娘就要结婚了，再也不能胡来了。如果你还放不下另一个她，放心，她早把你忘了。结了婚，其实结了婚以后挺好的，兄弟你不要害怕，除了不能随便去采野花，多了一个爸一个妈。其实结了婚以后挺好的，姑娘你不要害怕，除了那个拎着饭盒的忍者，再没有别的哥哥。结了婚的男人其实很幸福，可以懒得像头猪。结了婚的男人其实很清楚，挣钱是首要任务。结了婚的男人其实很幸福，可以懒得像头猪。 欢迎回来，欢迎来到我们的青年会客厅啊！刚才去沏了壶热水，已经泡好了热茶，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搬好小凳凳，有没有搬好小凳凳来到我们的青年会客厅啊？今天呢，我们的青年会客厅请到了两位非常非常厉害的人物啊，先来给大家介绍其中的一位青年导演尹哲导演啊，这个先来跟大家说说他之前所拍过的电视剧，让各位看看各位有没有印象啊？对，这个基本上我觉得大家看电视剧的时候，很少会关注导演的，就是后面那个演员人职表，就是我就去看脸了什么之类的这些。我来先来跟大家说说尹哲导演都拍过什么剧啊？您各位肯定看过。2007年凭借着32集电视剧《玫瑰绽放的年代》，荣获了中宣部10届精神文明建设5个亿工程奖。2016年呢，担任导演拍摄了40集连续剧啊，《特殊行动》啊。2016年担任导演，并且拍摄了院线公益电影《原爱》，而且凭借此片在2017年荣获了联合国 We Like 国际电影节社会意识导演奖。 是不是唤起了您的记忆呢？ 对，如果各位了解电影的朋友们啊，抓紧打开我们的手机视频直播，因为尹哲导演真人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呀。OK 啊，那么接下来让我们隆重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青年导演尹哲导演。尹导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青年导演尹哲，很高兴做客我们北京广播电台青年广播这个栏目。那么也很高兴跟广大的青年朋友们，这样很开心的来聊天，谢谢你们。 欢迎尹导，欢迎尹导。今天的尹导啊，这个不仅仅是本尊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还带来了一部即将上映的据说是非常火爆的一部电影啊，叫做《人质列车》。尹导先来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人质列车》这部电影吧。 对。 就是它主要讲的内容或者是大体的结构和框架是一个什么样子？ 好，在介绍我的这一部新的电影之前，我先简单的就主持人刚才说到的前面的几部电视剧，其实我前面两部拍的电视剧都是年代戏，一部是《玫瑰绽放的年代》，就是石钟山的那三部曲其中的一部。那么当时的收视率还在全国拿了一个收视率2等奖。 哇 啊！那么包括之后我拍的这个《蝶变1939》，就是许晴跟董勇演的，这个播的比较广，好像现在还在传。 现在还在播。 对对对对对。再就是，去年北京卫视还有上海台播的这个我拍的那个40集的电视连续剧，是一个谍战大戏，叫特殊行动。 特殊行动， 对，特殊行动，而且在今年年底还会在卫视重播。 哦，那这个特殊行动它讲的也是就是49年之前的那段儿，是 对，特殊行动它讲的正好是年轻人，27、28岁的年轻人，在解放初期，在解放前和解放初期的时候的，地下工作的一段非常可歌可泣的故事。 哇，这种电视剧我觉得还是应该去推广一下的啊，然后让更多的年轻人，虽然现在很多年轻人不大喜欢去打开电视看这个电视剧，基本选择网综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综艺节目啊，但是他们可能不会通过这些综艺节目去了解到我们是怎么获得今天这份生活的，这份生活来之不易是怎么来的。 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去看一下， 对，还是应该更多的去推广一下这种比如说谍战片啊，或者是讲我们这个国家是怎么来的呀，怎么建成的呀，这种电视剧和电影题材还是应该多多提倡一下的啊。各位也可以去看一下卫视即将重播的这个《特殊行动》，也是我们尹导拍的这部电视剧。那尹导接下来还是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带来的这部新片《人质列车》。 人质列车。对，这个广大的青年朋友们可能如果注意到了的话，我们在北京青年，在北京这一届的这个国际电影节上已经，跟广大的观众朋友们，特别是喜欢电影的观众朋友们已经见了面。那么我们而且在4月18号专门有一场新闻发布会，介绍了我们这部即将上映的《人质列车》电影。《人质列车》呢，主要是讲的 这个公安这个系统的这个反恐的这个公安人员 哦， 在一次这个劫匪劫持列车，就是国外的一些这个不法分子到了中国，他们要这个要救一些这个在国内就是走私贩毒被武警抓获的这些犯罪分子，那么要把他们这个救出来，而且是这个运到国外去。那么在这个列车上呢，他们使用了一个最恶劣的手段，就是把整个这列火车1700多名普通的旅客给劫持了，向中国政府要了3个条件，就是在规定的时候、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点，把他们这个那些犯罪分子释放出来，而且要送出这个国境。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紧急情况下，那么列车上的这个我们的女一号，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于南老师 哦， 演的这个楚天红， 哇 啊，他本身就是一个刑警队的队长， 对， 他是在接受检查，在他的这个一次追捕的过程当中，他误伤了一个无辜的群众，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那么他登上了这列火车，去省检察院接受检查的过程当中，遇到了这样的一个突发事件，而展开的一系列的斗智斗勇的这样的故事，我们管它叫强情节的这样的一个故事片，里面一定有年轻人比较喜欢看的这种特别。意外的桥段， 特别意外的桥段， 对， 方便跟我们讲一下吗？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觉得这有点剧透 啊。那不行。 我去电影院看。 我还是希望这个，因为我知道这个中国电影走到今天，我觉得更有赖于年轻人对中国电影的支持。 对。 那么中国电影现在已经跃居世界这个票房第二和产量第二的今天，我觉得离不开年轻观众的这种奉献。 对，没错没错啊。这个刚刚听尹导给我们讲完了这部电影《人质列车》的基本剧情啊，这个我们的直播间里边又有请到了另外一位嘉宾啊，这个也要给大家隆重介绍一下，李学正老师，来自于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金盾影视中心的主任，2017年参加了反腐剧《人民的名义》，因饰演大风厂职工王文革，从而被观众所熟知，并且担任总监制以及总发行人，本次在《人质列车》中饰演铁路公安局李局长，并且担任本片的总监制。让我们欢迎李学正老师，欢迎。 欢迎。 李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跟我们青年广播的听众还有网友朋友们打个招呼。 各位听众大家好，很荣幸来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参加节目。 好的好的。哎呀，这个李老师坐在这儿，我的心里有一丝紧张呀。 好快，好紧张。 真的真的，之前都是通过手机屏幕或者是电视去看到李老师的演技，这次看到了本尊，哇，这 是谢谢支持。 我要控制一下我自己激动的心情。 控制住你自己啊， 控制一下我自己啊。 其实李老师别看担任的 我们可以离麦稍稍近一点 啊。其实我们李主任，别看这个每天担任的一些这个我们金盾影视中心的行政工作，但是他的片约不断，这个演了很多很多比较优秀的电影和电视剧，都是广大青年朋友们所熟知的一些，特别是在前段时间热播的这个《那年花开月正圆》，跟孙俪老师演了对手戏。 那是一部2017年仅次于《人民的名义》收视率的， 对对对， 比较好的一部剧。 对，当时我们节目还力推了整个剧，包括它的主题曲啊，它的节目内容啊，这当时大家炒的还是挺火热的那部剧，我记得。 但是我跟大家讲一个小故事啊， 哎，有小故事 啊，就是李老师呢，之前可能是演的这个人物啊，大家误以为是一些坏人。那么在我们这个人质列车当中，按这个我们李主任所说，是第一次在影视剧当中，特别在电影当中扮演一位公安局的局长。那么从这个角色开始，约他演 局长的就 哎 这点是真的。这个因为在人民的名义是工人， 嗯， 那年花开里边是灾民， 嗯， 都是比较比较就是没有职位的那种啊， 嗯， 就是比较低层的低级阶层的嘛， 嗯， 啊，这样一个人物角色。但是人质列车公安局长警服一穿上，确实感觉不一样，我自己都惊讶了。我当时还不相信尹哲导演，因为这眼力能行吗？让我演公安局长，警服一穿还感觉非常好。后来，有什么各种各样的这种电影电视剧啊，演公安 局长就开始找您当局长了。 公安局长觉得现在不下于十三四个公安局长。 哇，十三四个公安局长的角色找上了门来。太厉害了啊！这个再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收看的方式。如果各位想看到李学正老师还有我们的尹哲导演的话，就抓紧打开手机，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里面搜索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两位老师了。而且二位呢今天也带来了最新的电影，叫做人质列车。一会儿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人质列车这部电影的一些细节和它的背景故事。那么先有一个问题啊，要问一下我们的李老师，因为我知道李老师跟电台很有缘分。 哎呦， 对， 对对对对对，这个哎，今天也还是很激动的。你刚才说你们紧张，其实我也紧张。我觉得我天天上班的时候啊，我一定要听这个幺零三九，对，幺零三九的北京广播电台，因为它不管路况啊，还是主持人的风格啊，它很亲切。因为你刚才说到电台的缘分问题，我在二三十年前，在我们老家菏泽人民广播电台。是主持人跟他们这一样， 哇， 当然那时候的设备啊跟现在是没法比啊，但是感觉是一样的，所以来到直播间啊还是很感觉很亲切 亲切。 特别看到两位年轻的主持人，哎呀，又帅又美，这个真的是代表了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水平。而且呢平时在车里听，现在来到了直播间，所以这种亲切感还是非常难得的。 对对对对，不一样的。 那您当时为什么就是从一个广播电台的主持人转行去做了演员呢？ 哎呦，这个从广播电台主持人到演员其实中间隔了很长时间。这里边从菏泽人民广播电台出来到了北京，先到了中央电视台，然后到了这个咱国家新闻办下面有本杂志叫中国报道，然后又到了原来的叫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现在改名叫军改以后叫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这样呢那个下面有百姓生活杂志，然后2012年又成立的金盾影视中心，我是金盾影视中心的发起人创建人，这样才有机会和演员这个行当走得更近一些，更加方便一些。所以呢这一不小心啊，特别是人民的名义电视剧导演李璐啊，觉得好长时间这个王文革这个角色啊没人演，我觉得是没人演，因为他毁容嘛，这个那个估计是没人演。他说啊，你演这个可以。我当时我觉得导演给你感觉让我演公安局长一个感觉，我说这人演的行吗？但是我觉得我也很好奇嘛，因为毕竟做过主持人，他这个感觉其实是一样的啊，很近。哎，结果演了之后呢。当然我是没有演技的，甚至说是演技是很一般的，因为毕竟是业余的。所以呢在演王文革这个角色当中啊，还是充满着很忐忑的感觉，心里还是有一定紧张的，所以大家也能看得出来，所以就基本上没有演技。哎，但工人呢，有导演也说的对，工人不需要太强的演技。 不需要太强的演技。 对，因为他正是在那种 对 他的整个的，你看王文革出现的这些镜头都是很紧张的状态。是这个假警察过来强拆，他带着工人举着火把，说阻止他，属于这样一报之报吧，那个感觉是紧张的。然后烧伤之后出院，有丁宗跟踪蔡成功家人， 蔡成功对 孩子绑架，是吧？这整个的他都是情节很强，很紧张，所以那时候不需要你的那种各种各样的演技啊什么的，是吧？恰巧需要呢，有点愣，有点紧张。比较恰如其分。 但是我觉得演得很真实啊，就是把一些工人的那样的一些特质都演出来，对吧？ 对，就是那种贴近生活的演技。就是之前一直有一句老话，就是说着那个艺术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就像刚李主任说的这个 自己没什么演技，但是我觉得这个演技就很厉害了，已经。 是的，是的，是的。以我们做导演的眼光，我们最比较喜欢像李主任这种表演的方式，他不做作， 嗯， 也比较平实，也自然，啊， 就是大家一看就能看懂，我知道你在演的是什么。 对对对，特别在我们《人之列车》里面，演官局长，我觉得。李主任一穿上那套局长的服装，哎呀，我说就是你了，啊，因为他往那一站，这个一个老局长的这种多年的这种在这样的一个特殊岗位上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一下子就出来了。我觉得不用演就是他了， 不用演，一看就是个， 一眼就是他了， 一眼就是李局长。 嗯， 哎，对，还收获了一个当时跟王吉老师对戏嘛， 嗯， 演完之后老。王吉老师还 王吉老师非常的认可李老师的这种表演， 啊，主要是还是导演啊，在这个临场啊指挥得当。关键是我觉得《人之列车》啊这部剧啊，当时我和导演在房间里面，我们聊到了夜里十二点多。 是的，是的， 哎，我们特别讲究，因为它是反恐片，反恐片你毕竟呈现给观众的一定是紧张， 嗯， 一定是这种气氛的压抑。最后呢，咱们正义战胜了邪恶，这种爆点要有。所以尹哲导演很谦虚，因为他是专业的导演，我们聊他都我提的建议基本上尹哲导演都采纳了，所以这部片子还是非常好的。因为尹哲导演他年轻嘛，80后导演，这不最近还尹哲导演，他很有激情，我就是引导的这个创作的方法，他不一定说开始就想的那么多，他一到临场，看到演员，看到设备， 直接就爆发出那种对电影的激情和渴望， 马上就有一种灵感出来了。我觉得这很好，也就是年轻导演往往是这样一个特色。像我们最近我们刚批啊，刚这个被电影局特批的一个电影，这个咱们根据天津大爆炸这个事故改编的电影《大爆炸》，是我们因为这个灾难呢，是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防华部队和这个最后这个利用科学的方法，利用比较好的智慧设备，把这场大火控制住，把这场爆炸控制住，把损失降低到最低。 嗯， 当然，这个最终的胜利，它绝对是来源于我们党中央的直接指挥。 嗯， 政府，号召全体人民，军民联合，战胜了一次大的灾难。 嗯， 所以这个呢，是根据解放军防华部队改编的。尹哲导演就主动给我打电话，这个加入这个，我说，我就当时就答应他了，我说。完全没问题的，因为我们是他要找几个人的一个导演组，这次就不是以某一个导演，要形成一个 导演组， 对，形成一个导演，特别我们很重视年轻导演的这种智慧，他刚才像尹哲导演的那种迸发力，临时的迸发力，这种灵感，哎，这就是年轻导演的这个最大的优点。我想不光写你自己，我觉得还现在有还有三四个年轻导演也找我了，这样我们形成一个导演组，哎，和我们《人之列车》共同再打造，因为尹哲导演也是我们。金盾影视中心的导演之一，哎，我们期待着有更多的好的像《人之列车》这样的电影在金盾影视中心这个单位诞生。 谢谢。说到这个大爆炸的这个电影，因为之前我没想到这个题材会被批得这么快，那天偶然 可不快 啊，不快， 审就连审了18个月， 哦， 一年里六个月， 审了18个月， 对我们，哎，因为这个。毕竟牵扯到我们很多很多这一些这个 啊， 给中国人民带来一定的伤痛，所以呢，我们为什么审的严？我们不能消费灾难，我们要根据这个灾难来反映出我们中国的这种优越的体制。 没错， 哎，因为为这样的灾难要在一般的国家，它是很难在短时间内能够控制住， 对， 能够让老百姓把心稳定下来。 对， 咱们中国就是这么一个好的一个社会制度，我们在党。和政府坚强的领导下迅速的控制住，是通过灾难 没错 来反映我们真正的中国人民在大灾难面前这种团结一心的决心和能力。 我非常赞同李主任刚才说的那句话，就是我们其实面对灾难，但我们影视工作者就是不利用这种灾难来消费它。那么呢，更多的是给人们与这个振奋，给人们与警示，给人们与提高一些防范这方面的意识，和能够叫人们老百姓观众们感受到中国现在越来越强大了。那么从中央到政府各个方面都对人们的生活比较 关心 贴近，反映是这方面的一些东西。我们的《人之列车》也是从这方面着手， 但是也有很多这个现在影视剧当中，特别大家都知道，近些年播的比较好的《战狼一》《战狼二》啊，还有《红海行动》，对，我们也属于这种同类型的这种爱国护民的这种强情节的这种反恐的这种电影故事片。 反恐电影的故事片啊，人质列车。如果正在收听和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还有网友朋友们啊，对这部剧有非常非常强烈的好奇心的话啊，抓紧打开手机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收看方式，第一种呢就是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内容了。另外一种方式就是我们的花椒直播，在上面搜索982青年说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欢迎各位的互动和留言。那么接下来啊，有很多的问题等待着二位老师。对，因为对这部《人质列车》的电影，因为我作为男生，作为男孩而言嘛，这肯定从小有一个军人梦，有一个警察梦，特别喜欢看那种动作片、枪战片。当然啊，咱们在不剧透的前提下，这种比如说爆炸场面呀、枪战场面呀、强大的那种动作戏的，比如说于南老师的那种动作戏，会不会在整个的电影当中出现，或者是说占多大的比重？ 我们整个影片严格的说60%以上都是动作戏。 60%以上都是动作戏。 都是动作戏。因为大家都知道嘛，这个故事即使不说得很细致，也清楚在一列火车上被这个国外势力的这个恐怖分子所劫持。那么他们要挟中国政府要的三个条件，那么这边呢就是在不可能立刻登上火车的这种情况下，那么像于南扮演的这个楚天红，他本身就是刑警队队长。那么他因为这个公务登上了这列火车，遇到了这样的突发事件，所以在这列火车上他赤手空拳，在这种条件下能够迅速的组织车上的一些这个普通的这个旅客，那么能够跟这个列车上的这些歹徒们能够有一番这个斗智斗勇的东西，内容肯定他会有很大一部分是这种近距离的这种肉搏式的这种交战。再加上这个我们公安这个反恐大队的队长陈彪，就是宝剑锋来演的。那么他这个登上火车，一开始是开直升飞机跟的这个火车，追上这个火车。但是你知道恐怖分子他现在特别是国际性的这种，他不是那么简单的。他们也有很多这种防御的措施，包括他们带的设备都是很先进的。那么知道了以后呢，这个也是经过了一番这个较量。最终我们还是这个稍缓妥协，这个直升飞机飞走了以后，那么陈彪队长带着他的助手两个人，就只身也是没有带着任何武器，因为只要带着武器一上车，他那个 就会被发现， 他那个仪器就会被发现。所以这种情况下只能是只身上火车，没有带任何武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跟这个列车上的这个恐怖分子叫荒原狼也是展开了殊死的搏斗。那么我觉得呢，这个影片有了这些东西可能会更符合我们这个片子的这个风格，会更好看，也会更受到广大青年观众们的喜欢。 对，这真的是啊，我刚听尹导说完之后，我觉得这部电影一定要去院线去看，因为它那种60%以上的动作戏，而且大多都是那种肉搏呀、近距离这个对抗的那种戏份还有那种比较先进的武器之间的对抗，我觉得这个对于男孩子而言应该是一部非常值得去观看的电影啊。人质列车， 关键是于南啊， 对， 他于南我发现演这样的电影太适合他了，他那种特有的气质啊很吸引人。 没错， 他基本上吊威亚都是自己亲自来的。 哇， 威亚呀打呀都是就只要不是那种特别的这种高难度动作，他都是自己亲自来的。 关键是尹哲导演太厉害了，把那么多的一线请过去，说了哎呦，还有像石兆奇啊老师这演这样的角色，我觉得特别棒。 迟到请给我们演了这个省官厅的这个副厅长，王基老师演了这个副省长，还有斯琴高娃老师，还有董勇老师， 嗯 啊，都在里边有参演。许亚军， 哎，我们《人民的名义》的那个公安局长， 对对对， 还有侯天来， 侯天来老师，《 人民的名义》里面那个学外语的副院， 我们都 印象很深刻，印象很深刻。这个，哎，那既然说到这儿了啊，这个说到了我们选角的这种阵容，基本上都是一线强大的演员阵容。那引导作为导演，然后李学政主任作为本片的总监制，您二位在人质列车的选角上面有没有什么样特定的安排，或者说我必须要满足什么样的条件？ 导演讲。 这个呢我觉得还是非常有的，这个在之前也是跟我们的总监制李主任也探讨过这件事情，就是首先要准确。 准确。 你像于南这个角色，就饰演的楚天红，楚天红是一个刑警队的队长，他冷酷，而且你要知道，作为一个女士，而且带着一大帮老爷们儿，他能够这个领导一大帮刑警队的这帮男士，我觉得他本身就是一个很出众的角色。 嗯 啊。那么我哥哥做过十几年的刑警队的队长，我太了解在公安系统做刑警这样的工作的艰苦和那种特殊环境、特殊情况下所常人难以忍受和接受的一些工作。 嗯， 那么特别是一个女士能够这个带领一帮老爷们儿在这样的一个岗位上，她一定有她的这个出众和比一般的男士所强的地方。 嗯， 那么这样的一个角色，我们就在想选谁来演更合适。其实当时也想了国内一线的一些女演员啊，不乏在她这个年龄段的，就是35岁左右这个年龄段的。 嗯， 因为她不能太年轻， 嗯， 也不能太年龄大啊。那么选了一些以后呢，还别说，真是有一个朋友推荐给我说，哎，你可以想一想于南这个演员。我忽然想起来，我之前看过于南的好多部比较不错的影片， 嗯， 特别是给我留下比较深刻的就是那个无人区 啊， 还有徐克导演的这个智取威虎山，他演的压寨夫人。 对， 哎呀，我觉得这个劲儿对，非常准确，所以当时就叫副导演跟他的经纪人联系。那么在之后的其他角色当中，因为定了绝对的这个女一号领衔主演，我们就要按照她的这个型来搭她周围的一些那些主演呐、还有一些配角什么的啊。就像我们主任所说，我们这部戏严格的说可以是一个全明星阵容的影片。 啊，对 啊，因为刚刚听到这个卡斯阵容的时候，你看看。李学政老师、保剑锋、于南老师、斯琴高娃老师、徐亚军老师，我的天，基本上都是属于老戏骨类型的，而且都非常非常有演技的那种演员。 真的特别期待。 黄奕也参加了。 对，黄奕。黄奕在我们这里饰演的是列车长。 哦。啊，就是属于被劫持的人质。 对， 这列火车的这个列车长。 哦。 被劫持的人质。 就是被劫持的。 他在这里还几次被手脚被麻绳捆住 这也是拍摄时候的一些小故事啊。对，那李老师在这个之前啊也饰演过一些比如说人民的名义啊这些主旋律的影视剧还有电影，您觉得人质的列车最吸引你的地方，或者是说在和您之前演过的这些角色之间的不同点是什么呢？ 我觉得刚才谈到这一点，首先不同的是这个公安局长他这个角色，他因为他一定是有这样的一种气场、智慧，特别是在面临这种突发事件的时候，他表现出的镇静，因为他上面要面对着公安厅副厅长， 对， 哎，还有副省长在一起在作战指挥室的一些制定作战计划，那这个时候的表现，他跟平时演的角色完全不一样的，他一定是简单，这语言简单，但是呢，各方面他 这个对这个整个的 都得考虑周全， 对，特别还有很多很多的媒体跟着采访、 嗯、 我是负责接待媒体，那么你当时的每一句话、嗯、这个每一个动作都能牵扯到社会对你的整个的关注，因为人整个的1700多个人被劫持、 嗯、 被劫持，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公安局长他的镇静，特别是他心中一定有数， 对、 当然这个还是说到我们制度优越的问题，我们中、 嗯、 我们中在中国恐怖分子一般的他很难得逞， 对， 那么你既然有胆量在中国劫持人质，那么我们一定用最短的时间用最快的效率把你消灭掉，所以这份自信就是这个角色的最主要的一个特色、嗯、 自信镇定， 对， 明白了啊，这个人质列车当中饰演的李局长的角色啊，跟之前的一些那种比较平凡普通的小人物的角色也是有了一个很大的改变、 嗯、 啊，这个我真的我现在有点特别想去电影院看一看这部电影人质列车了。 我刚才为什么提到自信呢，因为我原来那角色，你包括王文革他不自信吧， 嗯， 那个那年华该给孙俪老师对演那个老德更不自信， 嗯， 哎呀，我以是吧，这样的角色，特别还包括政治事件那些环卫工人什么，他就都不能有这种状态，只有这个，这是尹哲导演给我的一个定位。 嗯， 我记得在拍摄过程当中有一场戏，就是李老师扮演的这个铁路公安局的这个李局长，那么他在答记者问的时候，我觉得有些台词确实是不是我们剧本上所提供给李老师的，都是现场，我觉得这跟他平时的工作和他的这个功底是分不开的啊，我觉得那些话让我剪到这个我们的这个宣传片和剪到我们的预告片里面，我都没有舍去这一段。 对，就是记者问很多嘛，怎么办啊、因为现在那时候正在紧张的时候，一是没有时间具体的回答记者的提问，关键是那个 但又不能不回答， 又不能不回答啊、所以那时候就需要一些技巧，哎、这不是什么这个灾难打太极，它这需要既要让我们的媒体相信这次事件一定能够得到完满的、圆满的 解决， 嗯， 最主要的还能保证我们这支反恐部队，我们不能乱了阵脚、我们不能过早的说出一些计划， 对， 所 以这就需要智慧， 就既要表现出他的一种纠结，然后又要显示出他的一种智慧，对吧？ 对， 嗯。 是的， 对，这也是整个剧吸引人的一个地方啊、 嗯、 在人质列车当中，它既然是一部公安题材的电影，而且还是一部警匪片，还存在着大量的这种动作，这个动作场面的这种配合，还有大量的武器元素，尹导和李老师跟我们讲讲在电影拍摄的过程当中那些发生的小故事吧，因为、我知道，因为我经常去看那些电影的花絮和片段，就比如说在这种动作片当中，肯定都会发生一点点的小的，故事啊，演员之间的那种打斗的戏份呐、啊，这种是怎么拍出来的，也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分享。 是不是也有一些，比如说拍摄中的艰苦的事情？嗯， 我先给你插一句哈， 好， 我这个我先说一句 啊， 我觉得尹哲导演很厉害，我们这个我一开始我认为这个再找个火车站拍就行了， 嗯， 结果我们这个列车那个站整个的是他亲自指挥的搭起来的， 哇， 完全实景搭了一个火车站， 火车，对，调来的火车皮又在各种场合，这个是一般的电影是做不到的，往往都借一个废弃的或者是现用的火车站，因为现在的火车站大家都很忙、 嗯、 不可能让你拿着拍10天20天的电影， 对， 所以他完全拿包括那石子铁轨， 嗯， 全是搭起来的， 都是现铺的， 完全都是现铺的、 嗯、 包括铁轨跟铁这个火车站的建设， 嗯，我当时很惊讶， 嗯 嗯，我那次去拍的时候 是当时这个有很多方案， 嗯， 因为大家都清楚，就是我们拍火车可能想象的容易，但实际操作的时候并不那么简单， 嗯， 因为这需要跟铁路部门的一些协调啊，那么我们要追求比较真实，说不能完全在这个摄影棚里来搭， 嗯， 搭的东西呢只能是一部分，大部分还得用真实的东西， 嗯，没错， 因为我觉得现在的观众特别是年轻的电影观众，我认为他们的水平现在已经到了这个 我们的专业这个审片老师的这个审 片、嗯啊、大家都说现在观众很严格、 嗯、很严格其实有的时候都他们的意识和他们的所看到那些我们在电影里边和电视剧里披露的东西甚至比我们的专业挑出来的东西、 嗯、对、 啊、所以呢在今天我觉得作为中国的电影人 嗯 我觉得不能像以前当然了我们的老一代他们也非常的这个敬业和专业、嗯、 对 我就说今天可能对我们年轻的这个电影人更有一种严格的这种考验就是今天的观众不寻常了 嗯 那么我们这个片子整个是拍了120天四个月的时间 对 我们 很超出时间的一般的电影一个月 基本上拿下来了 是 是的你想我们从夏天很热 一直拍到 穿羽绒服这李老师他知道 嗯 夏天的时候短裤短袖然后呢一直拍到穿羽绒服 诶那既然从夏天一直拍到了穿羽绒服那整个咱们的季节设定是在什么时候 就是秋天、 就是、是在秋天 就是啊、由夏就是夏夏末秋初 夏末秋初的时候 啊是这个季节当然了我们在冬天的时候呢所以刚才主持人问到就是有没有一些困难、嗯、其实这些都是给我们拍摄带来很大的这些阻碍和困难、 嗯、 但我们都是坚持过来了 嗯 特别是女演员在冬天的时候、嗯、女士一般都怕冷嘛 对 那么女演员她也是一是为了漂亮二是比较认真的去完成这个角色 嗯 那么都是穿的非常少 嗯 啊但在夏天的时候特别是我们夹在那个火车厢里面其实我们这个电影呢跟其他的电影我觉得不太一样但是又有点意思的地方、嗯、就是说像以往的电影都是至少很多场景来表现一部影片、 嗯、对 那么我们这部电影呢基本上就在一个场景里面就是火车厢里面 嗯 那么我们在追求真实那么当时就像李主任所说我们跟铁路部门这个协商了以后在这里还得非常感谢沈阳铁路局和大连铁路局对我们这部影片的大力的支持 嗯 完全给我们甩出一条支线像李主任刚才所说那个 火车皮 对火车皮和他那个 铁轨 轨道全部都是重新铺的他也单甩出来一条支线重新铺设的包括铁轨包括甩过去一个就是备用车厢一般春节的时候那种备用车厢平时是不运行的 嗯 只有在紧张的时候才会拉出来这样呢给我们协调了十节车厢 哇十节车厢 里面正好包括像我们这个主任在里面扮演的李局长、 嗯、 在向这个省厅的厅长和省长介绍的时候这里有什么行李车厢几节什么餐车、嗯、什么普通硬卧、 啊、就是完全是那种真实的车厢环境 对 完全是那种还原那么我觉得在这种追求真实的这种拍摄的时候我们也不要珍惜拍摄的这个时间但是因为在车厢里面特别不好拍大家都坐过火车、嗯、 对 火车是比较窄小的 它空间很狭小 对、嗯、比较狭小那么我们的摄影机进去以后要么就是没有走位置的地方要么就是没有机器的地方又是在夏天你想八月份开机的嘛 哇 那个时候非常的燥热 嗯 而且就不能够开空调 嗯 所以呢演员特别女演员的妆是一会儿就被大汗所脱花了 嗯 所以呢这个给拍摄确实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嗯 还是真的挺不容易的这部电影 沈阳哎沈阳的冬天真的特别冷啊 嗯对包括夏天刚刚尹导说夏天冬天一直从夏天拍到了冬天你想想四个月的时间去认真的完成一部电影、 嗯、 我觉得大家应该去看一看这部电影啊、嗯、这个人质列车刚刚啊尹导也说到了现在的观众群体和受众群体发生了改变基本上现在的青年人的观影的风格包括他们的观影态度有了很大的改观啊这个都比较严苛你觉得现在的青年人喜欢什么样的电影就是喜欢哪种类型的或者说我要对或者说我拍出来什么样的电影会受到青年人的喜欢 我个人认为啊现在年轻观众可能无外乎就喜欢三个类型的题材 一个是喜欢那种比较有意思的接地气的这种喜剧， 嗯，喜剧 啊，喜剧风格的东西。二一个呢，就是我觉得比较喜欢这个跟自己息息相关的爱情 的爱情剧、嗯、 爱情里边加友情加励志的这种故事片、 嗯、 再一个就是像我们所拍的这种人质列车这种强情节的这种非常热血非常爱国的这种正能量的片子、 嗯、对， 嗯，明白了。那李老师呢？ 我大致给引导的看法是这样的，我们这个问题，我们作为在中国搞影视嘛，你一定要研究市场、 嗯、 研究市场其实就是研究观众研究受众。那么我们觉得年轻人啊，只要是抓住了年轻人，不管电视剧还是电影就胜利了。还是拿《人民的名义》开始说吧，我们一开始大家都认为这部剧肯定年轻人不喜欢，因为它是一种属于一种反腐剧，甚至是一种叫政治剧， 对、 嗯，一定是40岁或者是45岁以上的这种 中 年 人比较喜欢看的， 一些干部、一些精英阶层来看、 嗯。 其实呢，我们后来在播的时候，没想到年轻人竟然占了我们观众的60%， 对， 所以这一下子让我们这个收视率达到了。可以说是20年来最高的一个剧。那么刚才呢，引导说到这个年轻人喜欢的三种剧，我认为那让我们部队文化单位自豪的是，至今为止打出电影票房最高的是《战狼二》， 嗯， 它是一部军事片，这部电影离不开我们南京军区政治部的大力支持， 嗯， 那么《红海行动》票房将近40亿， 嗯， 是吧？这是我们海军政治工作部 对 全力支持拿出来的。所以呢，这种军事片，特别是刚才引导用的是爱国主义的、 嗯、 这种真正的，你看我们过去觉得爱国主义的东西、嗯、主旋律的东西肯定市场是不好的， 对， 其实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影视人的不得了，这也是我们年轻人的观众的不得了，他们现在已经层次提高很多了， 嗯， 不是说，当然我这关键是在我们的影视剧的品质，一个你的品质得有立场， 品质有 得有品质、 嗯、 一定得有政治，对吧？我们一定是爱国的，但是你光有这个品质，光有 立场还是不行的。 也不行的，对，你没有艺术水准， 对， 你吸引不住人。你一个电影院这个上映以后，没有几个人看，再好的东西你表达不出来，没有效果。所以我觉得值得我们自豪的是，我们军事电影在过去的17年和今年的年初拿到了票房的最高点。那么这部《人质列车》同样。也是我们有部队参与的，有武警嘛、 嗯、 武警现在就归我们中央军委了，哎，有武警和公安的强联合、 嗯、 所以我觉得我特别喜欢军事题材的强情节的、 嗯、 这种，因为这种题材永远不会落后， 对 对、嗯，不仅仅您喜欢，我们都喜欢 对对对对对，确实都喜欢。我看到我们的这个这个花椒平台上啊，刚刚有好多人给我们留言，还送来了小礼物啊、 嗯、 这个刚刚有一位女同学说，不仅仅是男生喜欢这种题材的电影，女生也非常喜欢这种题材的电影啊、 嗯、 我觉得应该在这部电影推出之后，在院线上映之后，应该会吸引很多的包括粉丝也好，包括他的卡斯阵容，单从他的卡斯阵容上，我觉得就能吸引好多的青年观众。 没错， 再从他的这种故事情节、 嗯、 你看这种人质在那种比较小的空间内拍摄出那种高水准高层次，我还能宣传出电影本身主题的这种拍摄的风格，还有他的技巧，这个是非常难的非常厉害的电影。那么引导这个问题问你，站在行业价值的角度，你觉得给自己的电影打分会打多少分？ 我觉得要是按百分制的话， 嗯， 我们现在呈现出来的影片， 你就自信的说吧， 我觉得应该是在85分以上。 85分以上。那李老师呢？ 我是认同他的引导的这种看法。我觉得因为我们这个演员这里边啊，也是很强大、 嗯、 他不像有的那是用的纯粹的那小鲜肉， 小鲜肉，对对对对， 我们确实这些人都很有演技， 对， 这种题材的电影一定要有演技，所以而且加上那么特殊的这种特别，我发现你那个音效啊做的也非常棒、 嗯、 因为前两天我们开一个发布会，一个片花里边做的非常棒，我觉得打分能够在85分以上。 说到这个音效，这个我在这里可以向大家介绍一下，就是 可能大家特别是青年听众观众不太熟悉他的名字，但一提他的作品大家都很知道，就是我们这部电影的作曲请了著名的作曲家张洪光，也就是说是那部大家比较熟悉的《向天再借五百年》的作曲编曲。 哇，厉害了， 都知道这首歌。 也是那个电影《唐山大地震》《天下无贼》还有这个《狼图腾》电影的作曲，也是电视剧这个这个《亮剑》《闯关东》的作曲。是个大作曲家 呀！你看那么好的一个因素，你刚才都我你都没介绍 啊， 是啊，真是确实不一样，那音效感觉太棒了， 是， 真的是各个方面都非常优良的一个。 从剧本到整个的价值的方向，引导观众的走向，到电影的卡司阵容，到后期制作团队的优良， 没错， 这部《人质列车》绝对是一部即将会票房大卖的电影啊！在这儿也是跟大家伙说一下，引导也跟我们大家伙介绍一下这部电影的具体的上映时间。然后 我们是这样，这个基本上现在设定在八月份啊， 暑期档 哎，对， 哇，那暑期档竞争很激烈的呀。 但我们不怕，很自信，因为谈到自信，我觉得不是盲目的自信。 嗯， 我觉得这些年，就像我们刚才所说，感谢中国的观众，感谢中国青年观众。那么我们这部电影在选择在八月份，也是因为暑期档这个时候年轻人可能会观影会更多一些。 嗯，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中国观众对国产影片现在的这种热爱，我觉得远远超出了以前以往的盲目的去追一些这个好莱坞大片。 嗯， 我觉得我们现在中国电影完全可以干过好莱坞大片， 完全可以。 嗯， 我非常认同这个观点啊。这个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的采访就只能到这里了啊。跟大家做一下节目预告，明天呢是5月1号。明天是5月1号吧？ 对，是。 对，明天是5月1号，我们还将有请到二位老师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来继续跟大家聊电影。今天也非常感谢二位老师的推荐和分享，非常感谢李老师，非常感谢引导啊，也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的青年说，我是大左， 我是心仪。 哎，咱们明儿见，继续跟大家说电影。拜拜， 明天见，拜拜。 感觉到好炙热，刚好是你经过，眼神表现洒脱，就却不自主的该招呼该如何，一下子全忘了，明明都想好的，脑袋全空白了。接下来该怎么做，是言语还是慢动作， 1504年。